说声 hello， 你会不会也会念着摩天轮上的日落，背后是我静静等着爱你的心独一个，孤单笑着我，谁来陪陪我，除了吉他最亲近白伤口，我该说些什么？我爱你，其余的一笔带过。希望能牵你的手， 孤单小周末，谁来陪陪我？除了吉他最亲近的，没有你会不快乐，背靠背却忐忑，空空的床依然恋不舍。 将这